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严君玉冲到东宫大门时，云岚他们已经早早迎了出来。聂彪带着东宫侍卫一上来就把他包围起来。严君玉这才发现自己身后还跟着几个人，都穿着夜行衣，身上也带着伤。他耗尽了全部力气直接栽倒在地，还好聂彪眼疾手快扶住了他。但严君玉根本顾不得自己，只是顾着背上的朱雀。云岚焦急地跑了过来，摸索着严君玉，像是要从头到尾把他检查一遍。严君玉直接挣扎开了，他手上都是温热的血，有些已经干了，黏腻地粘在手掌上，鼻腔里都是刺鼻的血腥味。他抓着云岚恳求的道： 快救他！ 我知道。 云岚早经过无数生死，十分冷静。 一定要救他，要最好的太医，最好的药。 严君玉慌乱地嘱咐道，他什么都没见过，只是照着平时自己学到的样子。云岚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又重复道： 我知道。 太医和会照顾伤患的宫女挤过来，红霄尤其熟练，许多人一下子把朱雀围了起来，在查看他的伤口，替他喂药和包扎。严君玉被挤了出来，他茫然地跟着被他们抬进去的朱雀进入了司红堂，茫然无措地站在明亮的灯光下。云岚出去了又进来，他端来一盆热水还有金帕，把严君玉拉了过去，熟忍地替他擦拭着手上的鲜血，像是平时照顾丽玉一样。今晚发生的事太多了，严君玉整个人已经没有多少情绪了，只剩下了本能的反应。云岚轻声告诉严君玉： 陛下很想来找小妍，只是被缠住了，但他知道小妍会没事的，他身边最厉害的人都是跟着小妍的，自古权力更迭的时候都会很混乱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这已经算流血流的少的了，总有人要死的。 但为什么是朱雀？为什么是傲气？ 小妍舍不得是因为你认识朱雀，你见过他的脸，看过他的眼神，知道他的故事。但那些你没有见过没有听过的人呢？他们死了就算了吗？如果能用一个你认识的人去换千百个你不认识的人呢？天下谁人无父母，谁人无亲人？ 云岚似乎在劝解他，但又话锋一转： 小妍敢想象今天死的如果是你会怎样吗？ 他说的显然也不只是朱雀，如果是以前的严君玉也许会听进去，还会顺着思考一下，但现在的严君玉已经学完了，他比以前更坚定也更热烈，那些在他心中熊熊燃烧的东西不会再轻易被外物所影响。云岚一边说话一边照顾着他，还拿来锦衣替他换上。严君玉现在已经比他高了，他正系衣带，却听见严君玉轻声道：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。 云岚系着衣带的动作顿了一顿： 我没有不喜欢小妍。 我不是傻子，我只是不说而已，但没关系，我知道我只是来晚了几年而已。 换了别的天子近臣，在面对云岚这样的情景，也绝对不该与严君玉这个身份疏远的。这大概是云岚这辈子第一次不讲求收益，也正是因为这样才尤为特别。整个东宫都知道谁会是未来的主人，连荣浩也知道，只有他，向来最冷静的他选择了逆潮而行。云岚的长相与他的性格恰恰相反，极温婉，是类似于海棠花一类的存在，连睫羽低垂的样子也十分温柔。他这样垂着眼睛告诉严君玉： 不是晚不晚的问题，是世子把我救出教坊司的，他没有很强，也没有什么优势了。六年过去，东宫早就不是他的天下了，所有人都更喜欢小妍、荣浩、陛下，连聂彪也是。但就算全世界都放弃他，我也要做最后一个觉得他最好的人，我要一直陪着他，就算这是一条没有未来的路， 我也不在乎。 他语气极轻，也极坚定，带着点自嘲地笑道。 但可能我还是有一点像我父亲的吧。 云兰不知道他这句话让严君玉下定了决心。于理于法，叶玄机此刻是不该在这里的。圣上病危，太子妃却不再侍病，是万万说不过去的事。但有皇后珠玉在前，也算不上什么了，又有什么要紧呢？外面在响丧钟，一声又一声，先帝殡天，山陵崩，是要响三万声的。他要当皇后了，叶玄机知道的，证明了，也得到了，只是他不知道这代价那么大，像一棵斩断根的大树，只是一日日的枯萎，表皮仍然是完整的，甚至是漂亮的、尊贵的。明义皇后可以做到的事，她自然也做得到。她是不认输的人，也不许自己觉得痛。收拾几日，仍然是无懈可击的叶玄机，应该开心才对。一切正如他推演好的棋局，早在6年前就做出的决定，要痛也太晚了。为什么偏偏要死呢？直到咳血的时候他都没什么反应，只是木的，连咳血也觉得惊讶，像是别人的事。该得意的，他得到的是女子能得到的最高的权利了，再等几十年也许更高。为了一个男人伤心也未免太没出息，又为什么要灰心呢？他像个跟自己斗气的小孩，吃着昂贵的别人都说好的东西，所以不准自己觉得不好吃。但他的身体不听指挥，那些东西他咽不下去，只是锋利地梗在喉头。他的熬记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光是想到这一点，他就觉得了无生趣。黑暗的潮水涌上来，一层一层淹没了他。漂亮的眼睛，握着剑的手，笑起来带着点傲气的神色，那个叫敖季的灵魂从此就不在这世间了。往后漫长的岁月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只剩他一个人了。金尊玉贵，权力之巅，似乎一瞬间都失去了颜色。光是想着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叫敖季的人了，未来的日子都仿佛成了一望无际的漆黑暗夜。他提着熄灭的灯笼站在雪原上，身边空无一人，再勇敢的人也要心生惬意。他以前从来不觉得夜晚这么难熬，还有几万个夜晚，他该如何度过呢？连萧景琰都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人。叶玄机喜欢下棋，一天下如棋，但有什么漫长的棋局能下30年？如果不是严君玉闯进来，没人知道叶玄机也有这一面。严君玉惊讶于他竟然还醒着。严君玉是见过荣浩的，送走西戎人，荣浩醉了几天，为敖季他也喝醉了。萧景琰倒是没事，但那只是他的伴读，他有四个伴读。对于喜欢敖季的人来说，天下只有一个敖季。叶玄机一定有着无比强大的内心，在这时候也只是脸色微微苍白，仍然体面而尊贵，淡妆拥挤，带着点病容，在窗边下棋。看见严君玉翻进来也并不惊讶，只是顺手将信笺一盖，盖住了自己写的字。但严君玉早看清那是什么，他写的是一句唐诗：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听着多没出息，世人妄自揣测嫦娥，长生不老竟然敌不过世俗的团圆，况且圣之不武，广寒宫多孤寂，如果能在人世繁华里获得无上权力，谁会惦念什么旧情呢？ 其实如果我当初不这样选，也会后悔。 他像是要解释一般对着严君玉道，总归是要后悔，不如选择最顺心的一条，在权力之巅厮杀过也算不浪费他的手段。至于会不会觉得痛，有多痛，那都是以后的事了。庆德帝照样会痛，不妨碍他做天子做了30年。 但严君玉根本没听叶玄机的解释，他是带着目的来的，那目的让他身上似乎笼罩着一股气势，锐不可当。 你那天跟我说，是因为敖记不知轻重，为妹妹闯宫门，让你下定了决心。你问我，为什么他明知是没有用的事，还是一定要去做，不肯徐徐图之。我当时回答不了你，现在我知道答案了。 叶玄机只留了岸边一盏灯，月光从窗边照进来，照见严君玉的眼睛灼灼生辉。 因为没办法。 他的语气像是说着一件小事一样随便，仿佛并不需要为此赌上前途和命运。 有些事就是这样，不是为了结果，就是一定要去做的。这世上不是什么事都要看有用没用，就像敖姬的妹妹，她叫阿措，是石榴花的意思，她也一定知道为了家族的道理，也知道妃子不可能活着出宫，但只要她想到她还有个哥哥叫做敖姬，不管自己去了哪里，她一定会骑着马带着剑来救自己，那么她在深宫的每一个夜晚也许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吧。那你呢？如果你失踪了，不见了，被困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，有没有一个人会像敖记一样永远不放弃地找你，至死方休？ 严君玉问叶玄机，他其实很清楚答案是什么，那个人就是敖记。黄泉也好，天命也罢，只要一柄剑就敢硬闯宫门，管他黄泉天命，都滚去一边，不问后果，不计代价，甚至不在乎你会不会跟他走，他甚至不需要你跟他走，他只是尽他的力，像熊熊燃烧的火焰，烧光了才算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